五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听众朋友，长书天地节目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小说《借命而生》，下面请听第一讲。借命而生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随着时间拉长，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演播江宁。 俩犯人被押送到看守所的时候，警察杜湘东正为调动的事憋闷着。他是1985年警校毕业以后直接分配到所里的，至今工作已经满了3年。当初上面找他谈话，说有个郊县刚成立了第二看守所，眼下很缺人，尤其是缺大学生，你过去算了。杜湘东有点抵触，他说，我是刑侦专业的，不让我到街上抓人，倒让我在号子里看人，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他本来想说大材小用，后来一想这么说太狂妄了，所以话到嘴边就换了词儿。有情绪自然要做工作，上面就用螺丝钉、石传祥这些套话来磨他，一来二去，杜湘东的耳根子就被磨软了，脑子也被磨乱了。正在这个时候，上面又抛出一个条件，说杜湘东是异地生，按理该回湖南原籍，如果答应去看守所那就流经了，考虑考虑吧。考虑考虑，杜湘东就答应了，但再考虑考虑，他又觉得组织上不太地道。所谓异地生流经一说，他有不少同学都是这个情况，但为什么有人能留在分局甚至市局的机关里，偏偏他要去郊县的看守所呢？比如跟自己同宿舍的徐胖子，体能考核永远不达标，按理分析只要有女受害者都打成情杀，结果怎么样啊？人尽其才的分配到治安科管扫黄去了，还不是因为人家有关系，他舅舅是学校新调来的政治部主任。再说了，那个时候的北京出了永定门就是一片仓库，再往南走恨不得全是菜地，杜湘东所在的看守所更是建在了菜地边缘的山底下，这种地方算北京吗？如果算，那干嘛周围的老乡管进城不叫进城，而是要说上北京呢？就算落了个北京编制，杜湘东却感觉自己是被发配出京了。但杜湘东这个人又和别人不同，别人是有了情绪就工作懈怠，他是越有情绪越玩命工作，都受情绪影响，但影响的方向是反着的。在所里待了半年，他值了几十个通宵夜班，连过年也把探亲的机会让给科里的缺牙老吴了。监舍里有人自杀，吞进了7个鸡蛋大的象棋子儿，是被杜湘东掐着脖子愣从嘴里抠出来的，犯人临了还狠狠地咬了他一口，差点把杜湘东的小指头咬掉了。所里给他开表彰会，他的脸上还是冷冷的， 让他发言，只有一句话，都是职责之内，倒把所长亮了个大红脸。后来所长也找他谈话，开门见山地说，小杜啊，在咱们这儿不痛快啊？杜湘东说，没有，你啊心里有事儿就说吧，除了关心犯人的思想，我还得关心你的思想，我也够累的。杜湘东便也直说了，我觉得我不该干这活儿。进而又说，他当年考警校想的是立功，是破案，是风霜雪雨搏激流和少年壮志不言愁，从没想过要在阴森森的走廊里巡视犯人的吃喝拉撒。他还说，他知道光想着干大事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但要是这么稀里糊涂的过来，再稀里糊涂的把心里那点浪漫给打消了，他就觉得窝囊了。之所以有话直说，是因为杜湘东认为所长能够理解他的情绪，或者说的虚点，就叫情怀吧。所长是从部队转下来的，在越南前线指挥过一个连，身体里至今留着两枚手榴弹弹片。记得刚来报道的时候，所长还仔细看过了杜湘东的简历，各项考核成绩全队前三名，擒拿格斗在省级比赛里拿过名次。看完以后，所长还嘟囔了一声，哟，屈才啦。如今面对杜湘东的抱怨，曾经的战斗英雄又会作何感想呢？所长点了颗烟，三口抽完，然后开始转肩膀，右手小心而用力地按住左肩，左胳膊举高，牵引那条膀子缓缓地转动，正反各十下，一边转着额头上就冒出汗来。这是例行功课，每天若干次，说是能防止弹片更加深入地嵌入骨头。这时候屋里没声，所长专心地转，杜湘东专心地看。片刻所长吁了口气，重新开口了，唉，可要是刚来就走，别的单位怎么看你啊？会不会觉得你这人不踏实啊？啊，这样吧，干满三年再说。说完挥手让杜湘东出去，不谈了。三年之约，这当然有可能是随口而出的托词，更有可能是想耗着杜湘东。不过从个人立场上，所长分明又是同情他的，甚至可以说是承认他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人家有了这个态度，杜湘东便感到了欣慰，进而又不好意思起来。说到底，警察就是份职业，风光的刑警如此，乏味的管教也是如此。一个像样的人既然拿了工资，就该对这份职业尽心，心没尽到还说怪话，那就有点不像样了。此后的两年多，杜湘东没再提调动的事儿。慢慢的，他对看守所的生活也习惯了。单位小有单位小的好，起码人际关系简单，不必时刻哈着谁拍着谁，这就很对杜湘东的胃口。郊县也有郊县的好，食堂的菜肉都很新鲜，就连寂寞也有寂寞的好。看守所的阅览室订了几本文学杂志，上面的作家都爱在个人简介里声称自己是一个享受寂寞的人。期间还真有个作家来所里体验生活，却怎么也看不出耐得住寂寞，一来就嚷嚷着要去女队蹲点儿，去记录女犯人林雨玉的碰撞。在假寂寞面前，真寂寞倒成了一件有成就感的事儿。唯一让杜湘东仍感到不痛快的，是有时候回警校去参加同学聚会，那些分在重要岗位的同学都热衷于吹嘘最近又破了什么大案要案。这两年案子的确多了，也变得光怪陆离，什么在歌厅里贩毒的，冒充港商诈骗的，还有承包了一个印刷厂，白天印学习材料，晚上印裸体扑克的。光荣负伤的同学更会撩起衣服展示伤疤，还不忘对杜湘东告诫一句，不是，哥们儿好不容易把人抓进来，你们可得看好了。 心里一不痛快，这聚会也懒得参加了。杜湘东有时候一想，刘晶以后别说没交上什么新朋友，就连老朋友都慢慢淡了，这实在有点悲哀。但再一想，什么日子不是过呀？如果总能这样，人简单着，嘴新鲜着，心寂寞着，那其实也挺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借命而生》。 至于重新想起那个三年之约，是因为杜湘东要结婚了。这说来有点不可思议，一个生活在荒郊野外的单身汉想结婚，那简直比动物园的大熊猫配种都难。其实啊，还是拜所长所赐，那两年什么地方都在搞创收，看守所的经费本来就紧张，于是也创项目之一就是替轻工业局下属的食品公司搞加工，所里组织犯人生产冰棍里面的那根棍儿，每个礼拜打包运到菜地另一端的冷库那边去。刚开始都是所长亲自带人去送，去了两趟就指明让杜湘东代劳了，而且指明让他找一个叫刘芬芳的冷库管理员交接。所长还替两个人算了账，刘芬芳21，杜湘东25，刘芬芳1米6，杜湘东1米75。刘芬芳虽然家在北京，工作也在城里，但他就是个高中毕业，编制是工人。杜湘东虽然是外地人，常年驻守在郊县，但却是大学毕业，编制是干部。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以彼之长补己之短，怎么算怎么登对。杜湘东被催着去了两趟，果然喜欢上了这个长了一双小说《丹凤眼》里的丹凤眼，留着电影《小街》里章鱼的发型，从侧面看比从正面看更有风情的冷库管理员。刘芬芳呢，想必也是喜欢他的，虽然他见到杜湘东的时候冷冷的不爱说话，但要是有一个礼拜他从城里赶到冷库，而杜湘东恰好有事没去，再下个礼拜见面的时候，那种冷淡就会变得更冷，冷得简直像是在赌气。这些表现杜湘东刚开始不懂，还是所长和老吴帮他分析出来的。所长认为这很能说明问题，老吴则进一步对问题给予了通俗易懂的说明。嘿，这妞啊，动了春心呗。这俩人就谈上了，而相处日久，杜湘东发现刘芬芳也与别人不同。这么说其实不太客观，因为杜湘东从来没接触过别的姑娘，假如一定要说，那就是刘芬芳是一个忧愁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愿意让自己显得忧愁的人。他说话之前习惯先轻叹一口气，他懂得尽量用有点像吉永小百合的侧脸，而不用如同红苹果的正脸面对杜湘东。作为一名冷库管理员，他的业余爱好不是通过喝热豆腐脑来温暖内脏，而是通过读席慕容的诗和三毛的散文来温暖心灵。每当很80年代的聊起人生和理想，他的第一反应常是抱怨，末了还会感叹一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以使自己的抱怨抽象化、文学化。记得有年五一，杜湘东也豁出去了，进城去找刘芬芳，带他到红塔礼堂看了一场内部放映的美国爱情电影，又到同学里那些干部子弟才敢去的老莫吃了一顿西餐。当这物质精神双丰收的一天接近尾声，刘芬芳终于让他亲了亲自己洋溢着小豆冰棍味的侧脸，但刚亲完又是一句抽象的抱怨，可惜明天又要和昨天一样。这一度给杜湘东带来了苦恼，然而苦恼之余，他却离不开刘芬芳了。他尝试着自己进行分析，刘芬芳是让他感到累，但这种累是有劲儿的累，不累反而没劲儿了。再进一步分析，他所喜欢的 也许恰恰是刘芬芳对于生活的不满意，满意了不就俗了吗？傻了吗？没追求了吗？假如说杜湘东在这三年里学会了享受寂寞，那么刘芬芳的档次更高，人家享受的是忧愁。杜湘东觉得刘芬芳的情绪呼应着自己的情绪，这是一种贴心的感觉。俩贴心人就商量着结婚，那个年代结婚很简单，简单的都有点对不起自己，只要组织批准，父母点头，有张双人床就能睡到一块儿去。杜湘东还有三年的积蓄，他买得起一辆永久自行车，一辆熊猫半导体和一床大红缎子面的铺盖，日本进口的松下电视只好慢慢攒了，再说有钱也弄不着票。不过房子可是现成的，这一点非常关键。看守所建所的时候征收了农民的几亩地，盖了两栋筒子楼，每个管教都能分到一间宿舍。综合了一下条件，杜湘东觉得自己大概是很够资格结婚的。可是商量着商量着就商量出分歧来了。刘芬芳家住宣武区的大杂院，工作以前八口人挤在一个里外间，他睡厨房，脑袋顶着米缸。工作以后食品公司有宿舍，倒是不用顶米缸了，但是一间屋子住了八个女工，人口密度仍然没有降低。试想能从厨房和集体宿舍搬进筒子楼的单间，婚后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是大为提高的。但刘芬芳不这么想，他指出郊县一间房不如城里一张床。那个时候还没有房价的概念，刘芬芳所说的是精神生活。城外有什么呀？除了仓库就是菜地，地里窜着农民和农民家的狗。有王府井外文书店吗？有北影内部放映厅吗？有大学交谊舞会吗？刘芬芳罗列完这些，仿佛才想起自己既看不懂外文，也混不进内部电影院，更不是大学生，于是又补充了一句，就是哪儿也不去，站在长安街上看看电报大楼的灯，心里也是舒服的。结论是他不能从城里搬到郊县，更不能把工作也调换到这边的库房。杜湘东就提出了一个权宜之计，或者咱们俩平常分头住，等到周末或者你下乡盘库的时候再过来。这个提议也遭到了否决。刘芬芳说，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才是夫，不结婚则罢，只要结了婚我就不要离开你。进而他又援举了几个刚和中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官的势力，甭管多忙多重大的场合，大使和大使夫人是寸步不离，走哪儿都挎着。杜湘东却做了难，那你让我怎么办啊？刘芬芳却不说话了，让杜湘东去想。其实也很好想，杜湘东是男人，理应他去救活老婆，而他又是大学生，理应人往高处走。所长当初撮合他和刘芬芳，为的是让他安下心来干工作，结果倒是刘芬芳激发了他要走的心思。又从刘芬芳想到自己，杜湘东回忆着在警校取得的成绩，以及为了取得那些成绩而付出的努力，一股力量就在体内蓬勃了起来。这是年轻人特有的力量感，如果任由它随着时光稀薄下去直至消逝，那是多么可惜呀！杜湘东甚至还想到了如今的时代，人人都说时代正在变换，因而人人都在迫不及待地变换自己。就像歌曲里已经唱着，跟着感觉走，还问你何时跟我走了。这时杜湘东的走就不是一个人的走了，而是某种宏大的名正言顺的价值体现。第二天上班，杜湘东正式向所长递交了调动报告。他在报告里表示愿意到艰苦的岗位去，到危险的岗位去，最好是刑警，新成立的缉毒支队也行。他还提醒所长，当初不是说好了干满三年再说吗？现在期限到了，他的想法没变。所长没有看他，径自抽烟转肩膀，然后在报告抬头上写了代办两个字。一个礼拜之后， 所长把杜湘东叫到办公室，摔给他两个字：没批啊。 啊，没批？那总得有个说法吧。 啊，部里提倡新精神，每个基层单位都要有高学历人才，可扒拉扒拉咱们这儿啊，除了你没有一个中专以上的，你要走了，所里不就不达标了吗？ 杜湘东在心里反问，提倡重视人才，结果怎么却成了浪费人才呢？ 但是他也只敢在心里反问，因为驳回申请的是上面，不是所长。而战斗英雄脾气火爆，要是再纠缠下去，真会跟他呛呛起来。为了无法改变的事情跟对自己好的人翻脸，那太没意义了。于是杜湘东没说话，转身就走。还没出门，所长又甩过来一句：要不啊，再干3年吧，3年之后有了新大学生你就走，或者空出政科的岗位你先上。 人一憋闷就爱多想。在路上，杜湘东又开始揣摩所长的话。这话分两节，上半节的意思是3年之约过后还有一个3年之约，这次的约定能否兑现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像杜湘东一样傻的大学生过来顶缺。可3年复3年，人生能有几个3年呢？而后半截的意思简直让杜湘东感到侮辱。难道他的调动申请被所长解读成要职称要待遇了吗？如果所里的人都这么看，那可真枉费了杜湘东为这份职业所尽的这份心。这么想着，他的脸就铁青了，他的脖子却涨得通红。走出办公区前往监舍的时候，连有人叫他都没听见。不巧，又在办公室遇见了缺牙老吴。老吴是跟杜湘东搭伴的，原则上是一老带一新，实际呢却成了新的兜着老的，活都是杜湘东干，夜班也都是杜湘东值。老吴呢，不是平谷的妈就是延庆的丈母娘有事儿，病假事假轮着跑，好不容易在所里待几天，还有多一半的时间在喝酒。用所长的话说，郊区农民的几大缺点，奸懒馋滑，这个人算占全了。更让人受不了的是老吴那张嘴，爱说风凉话还没眼力劲儿，得谁踹谁窝心脚。这会儿老吴看见了杜湘东，却忽然笑了起来。 许文革、姚彬彬袭警越狱，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作家石一峰，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江宁，编辑张璐。 杜湘东心里不痛快，不免给了两个犯人一个下马威。然而杜湘东并没有因此而改善心情。杜湘东的女朋友打来电话，他能否得到一些安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借命而生》。 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随着时间拉长，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小说《借命而生》，7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